《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五章，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第三十七集。 他们来到门厅，发现再也无法前进，因为一大群学生都挤在大理石楼梯脚下竖起的一则大启示周围。卢恩是他们三个人中最高的，他踮起脚尖，越过前面人的头顶，把启示上的文字大声地念给他们两个听。 三强争霸赛，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的代表将于10月30日星期五傍晚6时抵达，下午的课程提前半小时结束。太棒了， 哈利说。 星期五的最后一堂课是魔药课，斯内普来不及给我们大家下毒了。届时请同学们把书包和课本送回宿舍，到城堡前面集合，迎接我们的客人，然后参加欢迎宴会。只有一个星期了。 厄奇帕奇学院的厄尼麦克米兰从人群里挤出来，两眼闪闪发光，说道： 也不知塞德里克是不是知道了，我去告诉他一声。塞德里克？ 厄尼匆匆走开后，罗恩有些茫然地说： 就是迪格里。 哈利说： 他肯定准备参加争霸赛。那个白痴，也想当霍格沃茨的勇士。 罗恩说。他们推开叽叽喳喳的人群，朝楼梯走去。 他可不是白痴，你是因为他在魁地奇比赛中打败了格兰芬多才不喜欢他的。 赫敏说。 我听说他是个很出色的学生，还是级长呢。 听他的口气，好像这就说明了一切。 你是因为他长得帅才喜欢他的。 罗恩尖刻地说。 对不起，我不会仅仅因为别人长得帅就喜欢他们。 赫敏气愤地说。罗恩假装大咳一声，声音怪怪的，听起来很像洛哈特。门厅里出现的这则启示对住在城堡里的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哈利不管走到哪里，人们似乎都只谈论一个话题，三强争霸赛。谣言在学生中间迅速流传，像传染性很强的细菌。谁会争当霍格沃茨的勇士？争霸赛会有哪些项目？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的学生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哈利还注意到，城堡似乎正在进行彻底的打扫，几幅肮脏的肖像被擦洗干净了。那些被擦洗的人物对此十分不满，他们缩着身子坐在相框里，闷闷不乐地嘟哝。每次一摸到脸上新露出的粉红色嫩肉，就疼得龇牙咧嘴。那些盔甲突然变得锃光瓦亮，活动的时候也不再嘎吱嘎吱响了。管理员阿格斯菲尔奇一看到有学生忘记把鞋擦干净，就凶狠地大发雷霆，吓得两个一年级的女生犯了歇斯底里症。其他教工也显得格外紧张。 龙巴顿，拜托，千万别在德姆斯特朗的人面前露馅，让他们看出你连一个简单的转换咒都没掌握。 快下课时，麦格教授厉声吼道。那节课上得特别不顺利，纳威无意中把自己的耳朵嫁接到了一颗仙人掌上。10月30日那天早晨，他们下楼吃早饭时，发现礼堂在一夜之间被装饰一新，墙上挂着巨大的丝绸横幅，每一条代表霍格沃茨的一个学院。红底配一头金色狮子的是格兰芬多，蓝底配只古铜色老鹰的是拉文克劳，黄底配只黑獾的是赫奇帕奇，绿底配一条银色蟒蛇的是斯莱特林。在教工桌子的后面挂着那条最大的横幅，上面是霍格沃茨的誓章，狮鹰獾蛇连在一起，环绕着一个大字母 H。 哈利、罗恩和赫敏看见弗雷德和乔治正坐在格兰芬多的餐桌旁，这次两个双胞胎又是很反常地避开众人，压低声音商量着什么。罗恩领头朝他们走去。 这确实不太愉快，我承认。 乔治沮丧地对弗雷德说。 可是如果他不当面跟我们谈，我们就只好把信寄给他了，或者直接塞进他手里，他不可能永远躲着我们。谁在躲着你们？ 罗恩说着在他们旁边坐了下来。 希望你能躲着我们。 弗雷德说，似乎很不高兴受到打扰。 什么事情不太愉快？ 罗恩问乔治。 有你这样一个好管闲事的傻弟弟。 乔治说。 你们俩对三强争霸赛有办法了吗？ 哈利问道。 还想混进去参加吗？ 我去问过麦克教授，勇士是怎么选出来的，可是他不肯告诉我。 乔治怨恨地说。 他只是叫我闭上嘴巴，专心给我的浣熊变形。不知道争霸赛都有哪些项目。 罗恩若有所思地说。 我敢打赌我们也能行。哈利，我们以前做过那么危险的事。但是你们没有当着裁判团的面，不是吗？ 弗雷德说。 麦哥说，裁判将根据勇士完成项目的质量给他们评分。 谁是裁判？ 哈利问。 哦，参赛学校的校长肯定是裁判团成员。 赫敏说。大家都十分吃惊地扭过头来望着他。 因为在1792年的争霸赛中，勇士们要抓的一头机身蛇尾怪不受控制，横冲直撞，三位校长都受了伤。 他注意到大家都在盯着他，便又摆出那副不耐烦的表情，因为居然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读过那么多书。他说， 这些都写在霍格沃茨一段校史里呢。不过当然了，那本书并不完全可靠，也许叫它一段被修改的霍格沃茨校史更合适，或者叫它一段带有高度偏见和有所选择的霍格沃茨校史，学校的阴暗面被掩盖。 你在说什么呀？ 罗恩说。不过哈利仿佛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家养小精灵， 赫敏说，两眼灼灼放光。 在长达1000多页的霍格沃茨一段校史这本书里，竟然只字没提我们在共同压迫100个奴隶。 哈利摇了摇头，低头给自己盛炒鸡蛋。他和罗恩的消极态度丝毫没有动摇赫敏为家养小精灵追求公正待遇的决心。诚然，他们俩都付了2个银希克购买了 SPEW 徽章，但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使赫敏闭嘴。然而他们的银希克是白白浪费了。赫敏不仅没有因此安静下来，反而吵闹得更厉害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缠着哈利和罗恩，先是要求他们佩戴徽章，接着又要求他们去说服别人这么做。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在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里喋喋不休，不依不饶地缠着别人，拿着储钱罐在别人鼻子底下使劲摇晃。 你有没有意识到，给你换床单，给你生火，给你打扫教室，给你煮饭烧菜的，都是一群没有工钱受到奴役的神奇动物啊。 他言辞激烈地缠着别人说。有一些人，比如纳威，无奈地付了钱，只是为了让赫敏别再恶狠狠地瞪着自己。也有个别人似乎对赫敏说的话略有兴趣，但不愿意积极参加活动，为此奔走游说。许多人把整个这件事当作一个玩笑。此刻，罗恩冲着向他们洒下秋日阳光的天花板翻起眼睛，弗雷德突然对他的熏咸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双胞胎兄弟都不肯买 SPEW 徽章，乔治则朝赫敏探过身子。 听我说，赫敏，你有没有到下面的厨房里去过？ 没有，当然没有。 赫敏干脆地说。 我认为学生是不应该。 哦，我们去过。 乔治说，指了指弗雷德。 去过好多次，为了偷点东西吃。我们遇见过他们，他们很开心。他们认为自己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并被灌输了一些错误思想。 赫敏激动地说。可是他下面的话被头顶上一阵突如其来的嗖嗖声淹没了。这声音说明猫头鹰们送信来了。哈利立刻抬起头，看见海德威正朝他飞来。赫敏也马上停止了说话，和罗恩一起焦虑地望着海德威。只见他扑棱棱地落到哈利肩膀上，收起双翅，疲倦地伸出一条腿。哈利抽出小天狼星的回信，然后把他那份熏咸肉的皮递到海德威嘴里。海德威感激地吃着。哈利张望了一下，确信弗雷德和乔治又在埋头商量三强争霸赛的事了，便把小天狼星的信小声地念给罗恩和赫敏听。 哈利，我理解你的苦心。我回国了，隐蔽得很安全。我希望你把霍格沃茨发生的每件事都写信告诉我，不要用海德威 要不停地换其他猫头鹰。别为我担忧，你自己多加小心。别忘了我说的关于你伤疤的话，小天狼星。 为什么要不停地换猫头鹰啊？ 罗恩低声问。 海德威会引人注目的， 赫敏立刻说道。 他太显眼了，一只雪白的猫头鹰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他的藏身之处。我的意思是，他可不是当地普通的鸟类，对吧？ 哈利把信卷起来塞进了他的长袍里面，他不知道自己是放心了还是比以前更担心了。他想，小天狼星能够顺利回来而没被抓住，总是一件好事。同时他也无法否认，一想到小天狼星现在离他近了许多，确实感到十分宽慰。至少他每次写信用不着等待那么久才收到回信了。 谢谢海德威， 哈利抚摸着他说道。海德威困倦地叫了几声，把他的喙伸进哈利盛橘子汁的高脚酒杯里蘸了蘸，然后又起飞了，看样子是急着赶回猫头鹰棚屋好好地睡一觉。